曲弦，背着白冰纹塔，头过围炉，几步苦丢下我年纪轻轻 我好比生锈铁树被拆。 愁人。 一辈子是 悲哀 南面呀

二，不查房相离，这三不言素语诸之事，一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？ 报仇啊， 少爷！ 善良当下王，谁见卖儿女凄凉景象，谁问老母想儿儿口断肠。是这样，百姓们有怨莫出诉，百姓们有恨心内藏，有谁知卖家二贩金钱狂。少爷杀凶犯既冤魂，你把心放，纵然是把灵魂寄到网花，我也为你昭雪冤枉。罪犯打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，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报。 图财害命，贾水镜寻情枉法，嫁祸柳松，我欺他，他他私添案卷，小婿我错错杀了柳松，请大人发落。 爹爹，天民之过，实乃是小女之罪，只求爹爹赦免天民，女儿我虽死无怨。 此罪乃是家来二人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冤枉！冤枉！ 你们是？ 我乃是被害人贵珠之女，此事与老爷夫人无关，求大人明断。 老夫代天寻仇，执掌生杀大权，严天民错斩柳松，当属冤枉罪。 大人， 大罪在贾来尔犯身上，严天民一向为官清正，特赦免于治啊罪。 谢大人。 且慢，岳父大人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理应执法严明，如若殉情，何以正国法而复万民？ 老夫明断，谁敢违抗？ 岳父 大于伤无杀， 岳父 大于伤无杀。 这岳父大人，小婿想借用天子的尚房宝剑，将这李李庙全当东堂审理此案，请岳父大人监察。 好，老夫就将尚房宝剑交付于你，你要仔细审理，为令彻查。 谢大人。水镜寻情枉法，罪不容诛，押了下去开刀问斩。城市金钱，城市金钱。 横事。此前案卷判刑无罪，发配边关。 将这恩爱封